白俄罗斯的卫联盟与联盟共产党全国社会联合13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进行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。